那应得有时欢喜有伤悲， 这戏热闹啊， 谁的事今在与他从相为背的事，妹妹已与意差呀开，但见他喜气匆匆来访舅妹，我只得相依互相赏绿带。两兄亲， 这是让你唱了。 我唱什么呀？我唱我这王金龙管得着楼台会的事儿吗？ 那你也不能不管呢。 没办法了。 那怎么样？ 我又一拍惊堂木，本愿问你谋死亲夫一案，你这楼台相会之事么？阿拉不晓得。 嗨，你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词儿了。这时候红袍说了一句话，好了。 哦，说什么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哎，他给提不出来了。 蓝袍大剧场又坏事了。 说什么呀？ 这楼台相会之事么，也要问。 哎，好，他又给带过去了。 如此说来，审得的， 审得的， 问得的， 问得的， 审哪， 审哪， 问哪， 问哪， 啊啊！讲 还讲呢？ 哎呀，这戏唱的这个热闹哦， 那是热闹啊！ 台底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是啊， 直嘀咕呀、啊。 哦， 哎哎，二哥， 嗯， 这什么戏啊？ 嗯， 什么戏？《玉堂春》呢？ 是啊， 《玉堂春》不对啊。 嗯， 那梁兄干嘛来了？ 说的是啊， 那位不知道，他还给他胡讲呢。 啊、 嗯，梁兄干嘛来？这你不知道 啊？怎么意思？ 当初这个梁山伯跟这个苏三， 嗯， 他们也谈过恋爱。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儿正说着呢，后头站起一小伙子来、 啊、 哎，二位二位，你们说什么？ 嗯， 是听你们听人家的。 对呀、啊， 你们不明白，你们好好听着嘛。 哎， 你们是这会儿不明白。 是啊， 等你们听完了之后呢， 就明白了， 更糊涂了。 是糊涂了，连我都糊涂了。 苏三一想，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样、啊、 我也不能愣在台上啊。 对呀、啊， 低头一看，有了。 什么事？ 工会主席在台底下坐着听呢。 啊、 嗯，你想我都这样了，都出了汗了，你还在底下听呢？ 那怎么样啊？ 干脆我实话实说得了 啊、 嗯！我怎么上的台，我全给你唱出来。 哦，把他的经过要唱一唱 啊！ 啊，怎么唱呢？ 还是用越剧的调、 哦、 用北方字唱出来的。 还是越剧， 冲我一叫板 啊！怎么唱的？ 大人， 嗯， 大人不必怒满怀，听我一一唱出来。杜志伟昨天开了一个会，工会主席他安排、 嗯、 他叫我今日演出玉堂春，我这里要想推辞有困难、嗯、临时匆匆把戏拍，因此上内容有了大更改。要问那王金龙与祝英阿泰，只当是两人今天谈 谈什么呀？ 恋爱。 王金龙跟祝英台谈恋爱啊？ 是那苏三也不干呢。 你这多闹得慌啊。 可我这么一想，这不能赖小王。 那么怨谁啊？ 怨工会主席 啊。啊， 他不应该硬拉人家上台啊。 对呀、 啊、你让人家小王在台上这怎么办呢？ 是啊， 干脆拿工会主席找个下台阶得了。 哦，怎么样？ 我一拍惊堂木， 嗯， 如此说来倒是工会主席的不是了。 嗯 小王在底下还搭茬呢， 说什么呀？ 是啊，来，见工会主席，请上啊城来。 哦，要请工会主席呀、啊？ 哎，我请他，我跟他谈谈呢。 是啊， 四个龙套下来就请这工会主席去了。 哦， 一看找不着他了，一个龙套赶紧上来就报报。哦，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啊！胡世京，哇， 工会主席人走了， 他走了。 正是， 来，带马寻找。 你找他干什么呀？ 不找他，我怎么下台呀、啊？ 对呀、啊。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和郭启如何说的王金龙与祝英台的片段。说马季在中央广播说唱团当中的那份刻苦和努力啊，很多人是看在眼中记在心里。著名的曲艺作家赵连甲就曾经回忆说，马季一有时间就去观摩演出，去抓素材，回来就跟侯宝林、刘宝瑞这些大师们一块谈论。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马增慧当年和马季也是同事，在他的印象中，马季是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相声，整个就是一痴迷啊，就是端着脸盆出来倒水，嘴里头哼哼着，都是他学那些相声。您瞧，就这份心才最终成就了一代新相声的领军人物。好了，各位，说到这儿，咱们本次旅途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关于马季和他的四个搭档的故事，我们将会在今后的旅途中慢慢的为您讲述。好了，随后呢，一块来欣赏一首罗中旭演唱的《本色》。在这里，导游韩涛带着刁子大熊、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了。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藏住不用酝酿，常常用不着化妆。你喊停的地方，我还在痴狂。别说是我太要强，本的学不会伪装。我的倔强不用人欣赏，心碎不用假装，撒谎才需要胆量。就算是上演悲伤，我会在场。对手就是你的目光，诺言他别来无恙。来来又往往，痛快的梦一回，爱一场，我和痛苦注定彼此对抗。就算是碎了爱，心也慌，我也不会选择退让。一直到爱落幕，情散场，却得不到你投入的目光。莫非本色却得不到你投入的目光。